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谈到了沙县小吃，那么为了适应海外市场，沙县小吃做了哪些功课呢？同时啊，除了沙县小吃，还有哪些中国的小吃在海外受海外朋友欢迎呢？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受海外朋友喜欢的中国的这些小吃。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沙县小吃品牌产业发展中心称啊，那么除了在美国和日本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像英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也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国家开设呢这个沙县小吃。好，那么看一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啊，行业啊，或者呢产业发展中心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brand claimed， 啊，他们说 that over 10 countries， including 啊十个国家，包括了 United States， Britain， 英国， Argentina， 阿根廷， Australia and Canada have shown interest in having the chain， 啊，都感兴趣啊开设哈，啊，这个连锁店哈，啊，所以说这个沙县小吃啊，在这个整个全球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为了适应外国人的口味啊，沙县美食啊，沙县小吃不仅呢保持了哈，啊，保留了传统的制作的这个技艺，同时啊也有所改进。To adapt to the taste of foreigner。好，那么一开始啊用的这个动词大家应该熟悉啊，我们讲过 adapt， A-D-A-P-T， A-D-A-P-T 表示改变适应，它的结构呢是 adapt something to somebody，啊，改变某一个东西去适应，啊，一个人或一个什么东西的需求，啊，adap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同时有一个语法点，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呢要求跟名词，啊，一定要记下来，它不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这个形式，而是一个介词。那么适应外国人的口味 the taste of foreigners，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 the taste buds of foreigner，啊，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词，啊，taste buds of foreigners。 The 沙县 delicacy has not only，啊，不仅仅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skills， 保持着传统的这么一个手艺，啊，这个技艺，啊，用的是呢 production skills，But also made improvement， 同时又有所改进，啊，make improvement，啊，这些我们都学过，啊啊，不仅要保留传统，同时呢进行一定的改革，啊，一定的创新。那么位于葡萄牙的沙县，啊，美食餐厅的吴老板专门呢为喜欢吃油炸食品的当地居民，做了一些叫炸肉和炸春卷等一些小吃，因为当地人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因此啊他把这个中餐的东西啊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呢给他做了出来，啊，叫炸肉和炸春卷。Mr. Wu, owner of 沙县 Delicacy Eatery in Portugal，啊，在葡萄牙Specially prepared fried meat and fried spring rolls，啊，那么两个都用的这个 fried，啊，炸出来的，啊，fried meat and fried spring rolls for local residents who like fried food，啊，当地人喜欢吃那些油炸的食品，啊，fried food。 为了向世界各地的特许经销商销售这个半成品，沙县小吃啊正在建设一个中央厨房，哈，我们说啊它在这个全球哈要开设那么多的店，有些食品的加工啊需要在自己的工厂加工，因此呢必须要一个中央厨房能够提供这些 半成品的啊这些食品 ，and to distribute semi-finished products。好，看看这个词半成品。我们说成品呢是 finished 完成的，但是呢半成品是一半的。英文有一个前缀叫 semi， 比如说半决赛，我们叫做 semi-final 哈，半决赛。那么半成品是 semi-finished products to store worldwide 啊，那么全球的哈，原来呢在国内还好一些。如果说全球的话，的确呢对沙县小吃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它需要建立一个叫 central kitchen 啊，它需要建立一个 building a central kitchen， 一个中央的厨房啊，中央厨房 central kitchen。很多的海外的华人还有呢这个外国朋友对这个沙县小吃啊这个赞不绝口，就是说这个一屉蒸饺哈只卖50美分，好吃又不贵，对于很多的海外华人来讲啊是他童年对沙县小吃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些小吃啊也代表了福建人的精神，一屉的这个蒸饺哈只卖50美分，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A basket of steam dumpling，哎，他前面用一个篮子这个词 a basket of steamed dumpling for 50 cents 只卖50美分哈，合人民币的话呢才3块多钱哈，很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哈。 50 cents delicious but not expensive， 味道鲜美但是呢价格又不贵。 That's my childhood memory of 沙县 snacks， 哎，是我童年哈对这个沙县小吃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么一个回忆哈。 My childhood memory， These snacks represent 啊，这些小吃呢代表了福建人的精神啊。 Represent 这个词我们讲过， Represent 代表了 The spirit of people from Fujian province。 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哈，那么表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代表了哈这个精神，我们用这个词组呢 Represent the spirit 后面加一个 ofあ、比如说一群人一个地区哈一个国家，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句子结构，希望大家记下来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somebody。 那么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沙县美食啊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100亿元。 With this good quality 啊，高的品质 and competitive price，竞争性的价格啊，这是我们在谈商业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两个词组哈，高的品质 good quality 以及呢有竞争性的价格 competitive。 那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mpetitive competitive， 这词呢我们原来讲过哈，它的几个常用的形式，它的动词呢是 compete compete compete， 那么它的名词呢是 competition， 是 T-I-T-I-O-N 后面进行一定变化，它的形容词呢是 competitive、哎、同学们记下来 compete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沙县 delicacy has become a local pillar industry、啊、成为当地行业、啊、的一个支柱的产业了哈，叫做 pillar industry P-I-L-L-A-R 哈，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产业。 Which create a turnover 哈，又出现了一个商业用词叫做营业额，叫 turnover， turn 哈转动加一个 over 哈，是一个名词合到一起 turnover 哈，表示营业额 over 10 billion yuan annually 哈，每年的这个营业额高达100亿人民币。那么对于一位啊准备在海外开设沙县小吃的一位老板来说啊，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家乡福州到处呢都是小吃摊儿。那么说在海外哈、啊、开设这个沙县小吃啊，是该公司进军全球市场的一小步。In my childhood, food stalls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my hometown in Fuzhou。那么这个小吃摊叫 food stall， 这个词用的是 stall 这个词 S-T-A-L-L food stall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my hometown， but this is a small step for the company、啊、这是呢公司的 一小步、啊、and in going global、啊、走向全球、啊、进军、啊、这个海外市场的一小步、啊、开设这些我们说这个小吃店。 当然沙县美食啊，或沙县小吃并不是唯一一种哈、一个呢深受外国朋友喜欢的我们说国内的这些小吃。沙县 delicacy is not only case, 啊不是唯一的一个案例哈、not only the case where affordable 或者是 cheap, 啊两个词都可以啊，又便宜又方便的这个 Chinese snacks are loved by foreigners。那么讲到一个东西呢，它的这个价格很优惠呢，我们会想到两个词，一个是 cheap, 一个呢是 affordable。但是呢，这两个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说一个东西 cheap, 它表示呢便宜，但是呢它的内在的一个寓意呢，就表示这个东西便宜，但是呢质量呢不能有保证。但是如果大家用 affordable, A-F-F-O-R-D-A-B-L-E, affordable, 表示呢说价格优惠，同时呢这个质量呢还是不错的。因此啊，大家在选择便宜的时候呢 cheap 和 affordable, 啊大家呢一定要能够区分出这两个词的区别。因此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呢 affordable, 哎非常经济实惠的这个沙县小吃啊 ,and the quick Chinese snacks are loved by foreigners。那么除了这个沙县小吃啊，还有一个特别受外国朋友喜欢的一个小吃或者快餐呢，叫做煎饼。哎，我们说这个煎饼摊儿哈，非常的火爆。Brian Goldberg 啊，是纽约市呢最早的煎饼摊儿的老板。他在20年前在中国学习中文的时候，他就喜欢吃煎饼。他非常喜欢哈这种中国的这种我们说薄薄的这种饼，因此啊，他把这个煎饼带到了美国。 Brian Goldberg、他的名字叫 Brian Goldberg, The owner of Mr. Bean、他的这家店呢叫 Mr. Beans、哎、非常好玩的一个名字 Mr. Beans, One of the first 煎饼 stands in New York City、在纽约市第一家煎饼摊、这个煎饼摊叫做煎饼 stand, 我们学过这个 stand, S-T-A-N-D。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表示这个小摊，我们会有很多词来表示啊。比如说上一段我们用的是呢这个 stall, 这个词 S-T-A-L-L, 表示这个摊、往往呢它比这个小吃店的这个规模可能还要小。另外呢这个摊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啊，刚才我们讲这个 stand 来表示啊， stand 和这个 stall都表示那个推车的那种小摊。如果指比较小的那个餐馆的话呢，我们会用叫 eatery 啊，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 eatery, 以及呢像这个 food store 哈、像这个 food store 哈、都表示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我们说小饭馆。如果有些规模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 restaurant 这个词来表示呢在这个规模和这个档次上呢相对比较好的这些餐厅叫 restaurant。好，那么看看他呢开设了这个叫做煎饼 stand in New York City。 他特别喜欢哈把这个煎饼呢当这个早餐来吃。 Ate 煎饼 for breakfast when he studied Mandarin in China。 当他学习中文的时候，这个中文他用的是 Mandarin 哈，当然这个 Mandarin 呢他表示这个普通话哈，普通话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 哈、普通话，还有一个呢是 Cantonese 啊，粤语啊等等哈、In China 20 years ago, Goldberg loved his flap Chinese crepe so much.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煎饼啊，用这个英文哈、如何来描述一下哈、那么叫做 flap 扁的，然后呢 Chinese crepe C R E P E crepe, 它表示一个薄薄的饼，同时啊是一个扁的。薄的哈，这个中国的饼，那么就可以解释呢这个煎饼的它的一个外观哈，它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因此啊，同学们记下来，一个是 flap, 一个是 creep 啊，两个词。So much that he brought it to America, 他把这个煎饼呢带到了美国。除了这个煎饼之外呢，还有一道菜呢是武汉的热干面哈、武汉市的一道传统的一个美食叫热干面，被一对夫妇呢带到了意大利。他们在佛罗伦萨呢开了一家餐厅。这道菜啊，这个热干面非常受当地的欢迎，吸引了当地许多的食客。And a traditional dish of Wuhan City 啊，武汉市的一个名片吧哈，叫做看看这个热干面的英文翻译叫 hot dry noodle 啊，特别容易哈。Hot 热 ，dry 干 noodle 哈，热干面 ，has been taken to Italy by a couple， 哎，被带到了意大利哈 ，Italy。意大利这个词啊，同学们要小心了，它的名词和它的实用词呢，这个发音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意大利呢是 Italy 啊，国名。如果说意大利的或意大利人叫 Italian， 哎，所以说这个发音还是有区别的。Italy Italian by a couple who opened a restaurant in Florence, the dish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啊。那么这道菜啊，我们说呢，在餐馆里面的一道菜呢，我们会用这个 dish 这个词哈。这道菜呢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to have attracted many local diners， 啊，吸引了很多当地的食客。哎，看看这个食客啊，今天我们没有用 customer 啊这个词，而用一个是 diner， 表示就餐的人。那么这个词的拼写啊，同学们千万不要跟那个 dinner 弄混了。Dinner 是两个 N-D-I-N-N-E-R， 而吃饭的人呢是 Diner-D-I-N-E-R、很多同学啊在考试的时候啊会把这两个词弄混了哈，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当然同学们呢也可以再用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了说让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个非常地道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呢，叫 Attract local taste buds、local taste buds， 表示说当地人的这个味蕾哈，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过瘾啊，特别的好吃，用这个味蕾这个词来表示人们对某个食物的喜欢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因此啊，随着国际交往的越来越频繁，我们不仅啊可以吃到国外的美食，同时啊外国的朋友也能品尝到中国的美食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brand claimed that over 10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rgentina, Australia, and Canada, have shown interest in having the chain. To adapt to the taste of foreigners, the Sha Xian delicacy has not only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skills, but also made improvement.Mr. Wu, the owner of a Sha Xian delicacy eatery in Portugal, specially prepared fried meat and fried spring rolls for local residents who like fried food. And to distribute the semi-finished products to his store worldwide, the Sha Xian County is building a central kitchen. A basket of steamed dumpling for 50 cents, delicious but not expensive, that's my childhood memory of Sha Xian snacks. After I grow up,These snacks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people from Fujian province. With its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the Sha Xian delicacy has become a local pillar industry which creates a turnover over 10 billion yuan annually. In my childhood, food stalls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my hometown in Fuzhou, but this is just a small step for the companies, the Sha Xian delicacies, in going global.The Sha Xian delicacy is not only one case where cheap and quick Chinese snacks are loved by foreigners. Brian Goldberg, the owner of Mr. Bean's, one of the first jianbing stands in New York City, ate jianbing for breakfast when he studied Mandarin in China 20 years ago. Goldberg loved this flipped Chinese crepe so much that he brought it to America.As a traditional dish of Wuhan City, the hot dry noodle has been taken to Italy by a couple who opened a restaurant in Florence. The dish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to have attracted many local diner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mous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只小老鼠的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那会怎么样呢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It's 4 p.m.